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啊？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又翻翻嚟舊市好啲啦，咁啊嗱，未講嗰啲遊樂場或者嗰啲街場之前咧，咁啊講仲有啲咩咧？超人啊嗰啲，咁我哋就玩過噶啦。可能你都真係嗰陣時都 唔係我哋都冇乜印象。我唔係因為我哋有超人嘅時間咧，我哋又有得睇嘅，但係我哋已經大個噶啦。咁、我哋亦都係冇得玩嘅，就睇嘅啫。 講開超人嗰陣時咧，超合金咧，你知唔知啊？哇！簡直咧嗱，咁我其實我幾張相嘅超合金軍有超合金嘅，咁嗰啲超合金咧話俾你知，如果而家仲有嘅話咧，發大噶啦。 係，好多都 你早幾年啦， 我唔係兩間，我買咗巨靈神咁高嘅，換咗應該萬幾蚊買咗， 買萬幾啊？咁而家應該十幾萬噶啦。 係啊，巨靈神 即係同地產一樣噶啦，唔係講笑啊！嗰、那個膠嘅巨靈神咧，嗰、那個真係值十幾萬，我估真係值嘅，因為嗰個人當年十年前都成萬幾啊。 嗰個係個爸爸送俾佢，佢賣咗俾我先，用幾隻Swatch。 哦，嗱，咁啊，仲有嗰陣時咧有一個傳說，阿媽子你聽過未？話超人咧係咩？有哥哥仔 蒙面超人， 係蒙面超人咧就有 變身啊嘛， 變身跳咗落去，跳咗樓，咁跟住咧就死鬼埋，咁跟住咧觀眾有冇印象？跟住麗的。停播 係， 咁搞到我哋咧就全城細路咧就一時 搞錯啊， 搞錯啊，係啦，有冇印象先？嗱，咁呢個我好記得嘅呢、這個，咁啊，大家網友啊繼續回味一下啦，係咪啊？咁啊，喂，嗱，咁啊講翻啦，一陣先講啲場地先，我講下另外一種場地就係咩咧？好似我而家我好多啲遊樂場嗰啲咁樣，啲鋼架啊、千秋啊， 真係 嗰啲真係 亂到不得了嗰啲。 你大坑東多唔多？ 多 有，我哋嗰村已經係啦， 枕住都喺度，而家仲有，不過就唔係咁塞。但我哋嗰陣時就真係靠佢㗎啦，你完全係即係嗱，即係唯一娛樂嚟㗎啦，小細路仔嚟講，唯一娛樂係唯一集中地。咁今日你鋪上擺上嗰種 係 嗰樣咧就 牛頭角有。 不是個個村有的， 牛頭角有。 嗱，我記得嗰時玩呢個喺邊度玩，真係出去翻去，翻去嗰、那個公，而家對面個公園嗰度，那個圖書館矮咗嘅咧。我成日去嗰度懷舊嘅，咁嗰時就係玩呢、這個，就係得佢嗰個有嘅啫。其他有，但係咧冇中間嗰個箱嘅。 但其實幾危險。 你記住， 哦，係 有有。 你明白 沙谷村有，我喺沙谷村， 唔係即係有中間個箱嗰啲就 木箱 咁多嘅，咁啊就咁我以前其實真係講真啊，而家啲細路仔嘅安全程度啊，真係高到不得了。 個地下鋼架， 我舉一個例子，你係記得嘅，嗰啲千秋啊， 係 冇無牽無掛 跌到我咧， 我都話咧，即係諗起以前細路仔都唔知咁恩皮嘅，啲極都唔怕 跳秋嘛，咁啊 跳秋一定跳，你唔跳你就唔好玩啦，大佬。你唔跳就唔好玩啦，唔系跳秋有时仲好做灰鞋啊！你一跳落去嗰个千秋发嗰头，兜系追翻你大佬，你 兜头又后 噶，即系你唔够快啊嘛！ 咁你有冇听过反秋啊？ 反秋有，咁 咩叫反秋先？讲俾啲读者知啊！ 阿读者知唔知啊？读者，现场观众， 你讲嚟听啊！ 嗱，反秋我嘅理解咧就系净系360度啊， 系 反秋劲得滞啊！ 系，我哋嗰时唔系太多人。因為我哋啲太舊式嘅，玩唔到 嘅。嗱，尤其是有一個咧係特別高嘅，就係咩咧？美孚新村橋底嗰、那個，係超級高。嗰陣時我廿歲到啦，咁我都見到啲細路玩嗰個美孚新村下底嗰個咧，高到我淨見到哇！ 但你高佢好難會反得翻轉360度， 但我 好高又翻翻。 佢因為點解咧？佢嗰個構造都唔容許你。 佢遠噶嘛？ 嗱，反秋呢個咁嘅傳說咧，我都要等證實。我唔知道網友嗱聽過或者見過， 唔係聽過，唔係有啲人講到點咧就點咧就反咗上去跌落嚟嘅， 即係佢反嗰一轉就跳落嚟嘅，但我就聽過未見過。嗱，佢即係翻咗上去，嗯、一個構造佢唔容許佢走個圈噶嘛。咁佢鎖咗喺度，咁嗰啲啊公園嗰啲啊伯利咧就喊打喊殺噶，你班死仔又將我個千仔走上去，又揾上去撩翻佢落嚟啊，咁噶嘛。要嗰時最難忘係咩咧？就斜滑梯嗰條咁嘅曬興咗條梯之後，哇！真係急到冇能。咁我哋事實上嗰啲安全邊度而家有膠墊冇啊嘛？ 我見到利蘭啦，利蘭兄咧又擠咗啲上滑梯落去咯，就係呢只最長嗰啲好長嘅上滑梯， 好長，好長，好長，好高。 同埋咧我中意落完雨之後玩嘅，因為可以跣啲。如果唔係咧，就成世都唔使落噶啦， 響上高啜住落唔到噶嘛。 如果你放學時間輪住上唔到，你唔攞一扔啲落去，大佬。 嗱，仲你講遊樂場咧，仲一隻我就自己最中意榴蓮夢反邊個咧，就係嗰只四四方方嗰只鋼架。 哦， 嗰次玩咩咧？就玩何濟公唔掂地， 想追啊， 捉人 追啊， 捉人咯，即系玩捉人咯。咁向上高就邊個河咁樣埋去？因為咧何濟公咧響陸地到平地冇乜吸引力噶啦。咁但係響嗰個就唔同喎，就好多變化啦。因為中間佢個位咧就空咗嘅，你就可以跳嚟跳去咧。 唔係，主要咧，我哋就冇你哋咁高深嘅，我哋只係即係你啊上先。我真係追你係咁簡單 嘅 啫， 一班人嘅， 即係唔使嗌乜都唔使嗌噶啦。總之咧，你兩個人，你上去先，跟住我追你咁。 即係梅花莊鬥打 咁樣。梅花莊鬥打咁樣，鬥快咯。咁你細路仔啲手腳 係 軟熟啊，咁咪冇咩咯。 咁可以訓練到啲細路仔嘅體能好啲。 係啊係啊，唔係咁我哋以前老實講啊，邊度有話冇體能啊？你日日咁樣行出去踢波啊，成咁咁啊，你改呢啲咧就後期咧就轉咗形式嗰啲。嗰啲所謂設施變咗咧，就是又冇咗。 係 咁，同埋事實上後期嘅細路仔又出生率又少，再嚟咧就根本好多父母都唔放心啲細路仔出去玩。 我有張相係搖搖板啊！喂，大家有冇而家仲有冇見到有搖搖板啊？ 而家有嗰啲都唔係以前嗰啲咯， 都矮咗張台啦，係嘛？ 喂，以前我哋搖搖板係點玩咧？玩到大家蹬起咧， 三個人都兩邊嗱，成個大家幾尺高咁高， 最尾嗰個咪蹬到好高咯。 咁搖板有兩種嘅，一種就係啲我哋講啲蹬到高，一啲好細路仔嘅細路仔。 我講緊係蹬到高 嗰啲細路仔，有啲蹬好高嗰啲啊。咁啊，呢啲咧，你細路仔係如果你冇去過咧，係兩種情形嘅啫，因為你有病，唔係即係話真係有病啊！我意思係真係有病啊！一係咧就你唔喺嗰啲地方長大， 係 否則你冇理由冇去過嘅。你一定係放咗學咧，唔翻屋企嚟嗰度嘅。 啊， 你唔翻屋企走咗嗰度先，玩咗輪先，咁你翻屋企好多 時。今日咧我就諗起一樣嘢啦。咁啊，頭先講完呢啲咁嘅嗱，因為我細個住，我其實住牛下嘅，牛下就聖馬泰嗰度。咁大家讀者，我第四座嘅。咁啊，隔離就聖馬泰，咁啊有幾個公園啊咯。咁時我記得我老豆老母講，喂。唔好耐玩啦，會俾人踢入圍 啊！ 你知唔知佢踢入圍啊？ 梗係啦。 Lens 知唔知佢咩踢入圍啊？唔知咧，即係俾人踢入黑社會啊！咁我成日都聽咩踢入圍，咁咪唔敢落去玩咯。咁所以其實 即係熟悉當隔離嗰度啊嘛。 係啊，好好唔止㗎，好多嘢係啊，冇錯好多嘢嘅。咁另外仲有啦，嗱，有講下啲遊樂即係場之後咧，咁啊講下啲啟德嗰啲啦。 係啊， 啟德我比較少印象。你頭先問我去過未？我去過，不過真係好細。咁我交俾你啦，阿 Sir。 咁香港嗰時咧，全港九新界咧有四個遊樂場嘅。 嗯， 咁四個香港就冇嘅，香港區我記得香港區已經冇嘅。咁一個就麗園啦，一個就啟德啦，一個就荃灣，一個元朗咧。 係、哎、元朗有個遊樂場， 咁啊，但係細啲嘅，細啲嘅。 咪先，荃灣嗰個咪就係響嗰個遠東大嗰度。 咁都話呢啲冚唪有得跟噶嘛？除咗啟德之外， 哦， 元朗全部有得跟噶嘛？麗園全部有得跟。咁咧。啟德點解我哋去得多？ 啟德係咪有得 跟㗎？啟德我真係記唔到，唔知邊個。但啟德咧就我已經係拍拖時間已經去嘅。 咪即係而家新蒲崗嗰個， 而家都仲喺度啊！彩虹嗰度黃大仙西嗰對面嗰咪 足球場， 佢拆咗好多嘢，好啦， 個形象喺度㗎。 喺度㗎。 咁啊，啟德嗰陣時咧，我去得多咧就唔係玩嘅， 溝女 就聽歌。 係 得啦， 劉鳳平啊， 蔡麗晶， 唔係蔡麗晶。做生疏嗰啲個名 字？唔係嘛？嗰、那個女仔唱咩？有個細路仔，我 好細個啊！蔡徐坤好細個先，唔係嗰個。 唔係 咁，我已經聽下 劉鳳平。 劉鳳平啊，我好似最高峰聽過徐小鳳添㗎，喺嗰度。 鄭錦昌係嘛？ 鄭錦昌係另外一個年代，另外一個場合嘅。鄭錦昌佢冇喺啟德 高貴啲啊！ 唔係鄭錦昌會唱，咁啊會唱咩咧？就會跟個團。 嗯。 咁以前啟德咧，多數啲團嚟嘅。 咩姚蘇蓉啊嗰啲成個團嚟嘅。 哇！ 係啊，佢跟咩東方歌舞團啊，最近東方歌舞團，咁佢包咗場喺度唱，咁就出嚟唱兩首嘅啫嘛。咁啊，之前聽歌啦，同埋 係咪嗰戲院啊？係咪即係嗰度係睇？ 唔係，本身入邊有戲院㗎。 戲院嚟㗎嘛？ 本身入邊都有戲院㗎，你麗苑入邊都係戲院㗎，唔使錢㗎嘛。唔使錢㗎，你入邊嗰間戲院唔使錢㗎，你入去睇啫嘛。 我做過，唔記得 喎。啟德係要錢㗎喎。唔係， 因為嗱佢咁樣，你分兩邊講。啟德咧，其實佢本身嗰個遊樂場本身咧，就如果你睇戲聽歌咧，係唔使入場㗎嘛，唔使先入場㗎嘛。你明唔明啊？你記唔記得？即係譬如我去聽歌，我係聽歌，咁你門口會分開曬㗎嘛。聽歌睇戲 係咩？ 咁然後你買咗之後咧，你就唔使俾嗰個入場。 係咪嗰張飛唔同㗎？ 唔係，即係意思，以前全部人手噶嘛，咁、你行過，你有戲院飛，你咪入去咯， 哦、 你咪唔使俾嗰個門 票咯。係咪彩虹道？即係依家對住個乜嘢？ 唔係，直情黃大仙差館對面 對面係差館對面買飛。 我睇翻佢嗰個 size 其實都幾細下喎，其實唔係太大，因為而家現址 係咁。以前你啟德根本咧就係、我如果冇睇錯咧，佢其實就即係類似臨，即係好似臨時咁啊，就係咁摩天輪啊。佢有摩天輪噶嘛？喺嗰、那個而家你黃大仙差館望到對面有幅圍牆咧，咁嗰度個摩天輪㗎，係個摩天輪就喺個位置嚟㗎。咁佢得摩天輪啦，咁佢基本有嘅，即係木船，即係嗰啲遊船啦，嗰啲船仔啊，佢有幾樣嘢基本有㗎嘛。我冇記錯咧，啟德咧就冇碰碰車嘅， 冇。 我冇記錯就冇碰車嘅。咁麗苑咧就係規模啲啦， 麗苑乜都有啦， 都有啦， 單軌車又有， 單軌車啊咁。 你知唔知麗苑最恐怖係乜嘢？ 梗係過山車啦， 冇錯啦，因為驚佢冧啊嘛。 唔係，但係都好， 同埋神秘嘅神秘洞啊。 神秘洞，但係我記憶中麗苑咧，好似你講翻麗苑嗰個過山車咧，好普通嘅啫喎， 好細嘅啫， 好細好細。 細個覺得個哇好犀利啊，好驚啊！ 咁啊，荃灣嗰個我哋去過，咁啊，其實佢每一間咧有個特色嘅。咁啊，麗苑以前咧即係一講就講翻啲少少鹹鹹地嘅嘛。我哋喺麗苑睇燕舞嘅。會嘅， 我嗰個年代冇咯，我做緊嗰時， 咁啊嗰陣時咧，嗰陣時冇啦，百景。咁我哋嗰睇燕舞咧，就我哋僆仔嘅時間真係好奇。你好似你講嗰集，剩嗰集咧，我都你哋真係爭咗十年啦。你講我有十年嘢冇講出嚟。咁點解我咁講咧？不如我哋啟發性嘅咧就邊個嚟嘅啫？睇燕舞嚟嘅。 嗯。 咁嗰時麗苑有燕舞睇噶，但係咧就唔係盲目，佢又以前冇限細路仔大人噶嘛。 啊。 咁啊就行入去睇啫。 有錢咪得咯？ 有錢得噶啦。唔係， 啲老豆 都好似係唔係好多錢嘅咋，同埋好易入嘅啫嘛。你易入嗰啲劇院，一拉塊布，你夠膽行入去嘅。咁咧，咁啊，荃灣，我記得荃灣咧就係賭博性有少少嘅。元朗就真係去過一次 嘅。我元朗我直情係拆咗，我先知道嗰個地方叫遊樂場。點解啲人叫嗰個位叫遊樂場？邊度咧？行鄉後邊。 係啦。 咁我啊，成日都講個遊樂場。咁咧嗰陣時咧就係一啲木屋嚟嘅。咁我到嗰陣時，我已經木屋，即係已經拆咗㗎啦。就等起樓。 其實咧，即係講原來講地產咧，以前就係邱德根霸地嘅方式之一啊嘛。咁你就算你後期。麗苑咁你賣，我唔知佢賣俾咩集團啦。原則上應該賣俾麗新。 而家咪唔係賣李嘉誠啊？ 李嘉誠 啊？係啊，而家嗰個叫做盈輝台咯。 可能佢唔係，可能佢政府收咧。 跟住又拍賣咗。 係啊，拍賣咗政府 收。因為你頭先講緊元朗嗰個遊樂場咧，而家我冇記錯啦，行鄉後邊咧，而家變咗係一個公園㗎啦。 公園。 你見有好多都係公園啦，例如好似啟德都係變咗公園啦，都唔係話要嚟做。 行鄉後邊好似而家係咩係 公園嚟嘅。 公園啊， 有公園同埋一個好似類似 街市 咁嘅市集嘅，係啦。咁啊好多好嘢食㗎。 咁以前就講轉頭，你講起呢啲搶嘅時間，唔係細路仔去嘅喎，細路仔去係阿媽帶去。如果嗰時候就阿媽、老豆、老母、阿哥帶去喎，咁到我哋自己去嘅時候係拍拖噶啦，已經差唔多。係，咁我哋早結婚啊嘛， 梗係， 因為我哋早結婚啊嘛，我哋早結婚，我廿一歲結婚，咁我哋十幾歲拍拖噶啦嘛，以前，咁啊專就拍拖噶啦，咁話俾你聽，咁啊有舞跳 喎，唔係跳老母啊？ 唔係啊，直情係呢個 夜總會 啫，夜總會嗰個 茶舞， 嗰間舞廳叫做山板啊，好似叫做， 哇， 系好似叫山板，好似山板， 系咪拜拜嗰套戏？ 嗰個有個舞類似 disco 嘅舞廳嘅， 系， 咁咧就有舞跳，我係記得有舞跳，但系好認真，唔係好記得，但系有舞跳嘅，係麗苑、啟德都有，但系嗱佢咁噶嘛，以前搞呢啲係一個節一個節，就唔係話成日有啊嘛，或者佢每晚幾點嘅，咁你有啲。 未必是咩奢侈品嚟啫，即係講翻係奢侈 即係有 disco 咁。 但我驚我記錯，但我冇記錯，麗苑就肯定有。麗苑就我因為我跳過嘛， 嗯、 打㗎，俾人打㗎。 我通常都會打交啲嘢。 麗苑。啊，等我諗下先。麗苑收尾先有溜冰場啊， 係啊係啊， 跟住溜冰場啊咁。 唔係我哋話踩雪劇啊嘛，以前踩雪劇啊嘛。 你係啊，你踩。 我哋嗰時，所以頭先你講溜冰，我唔敢答口，因為我哋已經過咗啦。我哋踩雪劇啊嘛。 係嗰個著上揾有個碌鐵碌嚟噶嘛。 我哋上網嘅鐵碌就好似綁住只腳咁嘅啫嘛。咁我哋係得嗰樣嘢。 收尾咧，我記得咧，1970几年定八七八年。80年代啦，有一套叫 Roller Boogie， 咁啊，即係帶起咗成個咧，係即係踩 roller 嘅潮咯，滾球冰嗰啲咯，咁啊當然啦，咁啊殺落去，咁啊講下好緊要嘅，喺我嚟講，我成長好重要嘅就係沙田嗰陣時嗰個賓士，賓士，你嗰陣時去做咩你？ 唔係，我哋以前係得閒拍拍背嘅啫咩？ 三層啊嘛，我記得賓士就 係啊， 上高嗰層就啊唔係兩層，上高嗰層係打。小假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戴維斯啊，嗰個叫泰萊 ，Dennis Taylor， 對眼鏡咁戴 嘅，冇錯，Dennis Taylor， 嗰陣時攞過一屆世界冠軍，咁啊 Steve Davis 啦，咁我仲俾人包簽名， 出名老師啊， 係啊，咁啊嗰陣時仲有郭君城咧， 郭君城， 香港之父，我哋仲笑過 Hong Kong 嚟噶嘛 ，Hong Kong Style 啊嘛， 監獄處 Hong Kong 嚟噶嘛， 係咩？ 你 我真係唔知喎、 啊。我哋監獄處出好多波王噶 嘛，係嘛？ 點解你知唔知？ 點解？ 我哋每間酒吧都有個台波台噶嘛。 啊！ 香港出過幾個都係監獄處出 的。不過講真的，真係好波嘅。 唔係佢因為佢個有波台就打夜打嘛，你唔使落波樓打嘛。 係。咁就有個地下就 roller 場啦，咁同埋保齡球場。咁啊細佬嗰陣時咧，與各位讀者去過賓士踩 roller， 你可能見過我，因為嗰陣時我喺嗰度做過又。 你嗰陣時開咗先，你咩嗰個商場有個游泳池嘅？ 我真係唔知喎，我記得有個噴水池啫。 有個游泳池，好靚嘅泳池，喺依家最頂嗰層嘅。 最頂我真係唔知道，我就記得有個，因為咧佢咧好 喺高爾夫球場嗰度。 你知唔知佢嗰陣時好劃時代，就是、因為咧嗰、那個場咧，我哋點樣當係娛樂咧？因為咧好老實講，咁我嗰陣時啱啱中五畢業啦，咁冇咩好做。 啱啱轉電力發火車，同啱啱嗰個最輸樓嘅。 其實好嘢，那個發展商睇得到嗰個地方咧，我初初又冇理由哇， 爛地一爛踩單車，唉， 嗰陣時係大圍踩嚟踩去噶嘛，咁諗下點解會咁勁咧？哦，原來。真係睇中咗呢、這個，即係嗰個 合實 嗰個咁，仲有就話，仲有講嘢俾你知喎。原來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咧，係全球人流最多嘅。 而家都仲係啊！ 而家就係全球喎， 唔係而家就全球，我唔敢講，但係全香港就一定係佢最多。 我唔使講啦。 咁同埋咧，你講起城市廣場，主要一個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並唔係邊個地產商有錯，政府 有幫手， 政府推噶嘛？呢、這個係完全係嗱，講翻轉頭咧，就是、以前。以前衛星城市，我哋讀書細讀書，點解衛星城市咧？就其實自給自足啊。咁自給自足咧，而家好多人都冇咗呢個概念啊。大家知唔知道？譬如而家我哋嘅荃灣點解咁多工廠大廈，又有咁多公屋咧？就是、以前港督嗰啲港督諗出嚟就話：你有嘅工廠，你有佢住，佢咪唔使周圍 去 揾嘢做咯，地區咯。所以你會覺得其點解會有公屋就會有工廠咧？咁嗱，我舉幾個例子，荃灣咧，沙田都有噶。即係喺大圍火炭咪係咯，明唔明？依然都係工廠區嚟㗎，佢都係靠咁樣希望咁樣嚟咩？咁就衛星市之中咧，你會睇到曾蔭權張相㗎，佢政府推㗎呢、這個呢、這個。 啊，佢嗰陣時做李文 叫做李文 官 民政主任咧，叫咩？政務處就民政主任。咁嗰時係靠政府一推。就推出嚟噶嘛？ 你唔發覺嗰陣時英國佬個規劃咧，係好好好喎、哦！你睇佢嗱，屋村同嗰個 entertainment， 即係或者嗰啲叫做休憩嘅情況。 最少佢都個合乎 standard 先啦。 你諗下 佢發展 嗱，我講一個另外一個壞嘅例子，而家嘅將軍澳， 哦、 老老實實啦，入到去又密啲樓，同埋一啲迴旋處咧，個個差唔多嘅。呢、這個同嗰個係冇分別。你我入到去，我要用 GPS 啊，我仲要用 GPS 嘅揾啲樓。即係當然啦，我唔係好熟啫，但係就即係話喂。變咗佢啲樣咧，揾一集我哋講下屋啦。嗱，我又喺度 數下啲衰嘢。我依家坑口同埋將軍澳都唔知邊個站先，邊個站後。 其實咧，我啱啱呢個禮拜日先去用腳步行過啦。咁其實咧，以我哋步行嘅人講咧，將軍澳得一嚿嘢嘅啫。 係。 咁不過你嘅車咧，扯咗你出去出邊嘅啫嘛。 因為我呢一次咧就坑口行去行去將軍澳廣場啊嘛。咁而同往經過好多個村，咁咧你話佢嘅規劃點樣都好咧，主要問題咧就係、是我講翻馬鞍山先啦，即係馬鞍山同佢好相似， 好似， 但係馬鞍山咧就有公屋為主啊嘛， 係， 你記住，咁馬鞍山係利用咗以前英國政府嗰種規劃嚟嘅，記住公屋咧就係開荒牛嚟嘅，你 帶動嗰啲人口入去， 帶動人口同埋交通啊，係你，所以你好多你有冇留意到一啲地方冇巴士去嘅？而家仲點解？因為私樓，原來政府咧就唔會規劃，唔會批准佢去私人度開巴士嘅。嗱、你留意一下九龍區啊，新港島我唔知啦，港島就後屘我就問咗我啲朋友做喺房屋處做過咧，佢都係咁講嘅。佢係連埋交通係成套嗰個規劃裏邊嘅。咁所以咧，好多地方咧都係有咗公屋先，然後跟住咧就會有私樓嘅。咁所以呢一次即係又。又話就差到太平洋咁遠啦，咁啊講係四叔捐地呢件事，其實呢件事咧就引發到我哋諗起當年政府起公屋嚟俾你俾路啊俾成，咁你究竟你阿四叔嘅意思就係想我俾啲屋你幫我搞啲路啊，定係話 明白？ 你明啊？ 即係糧草未動，公屋先行， 好簡單啫嘛。我整路咁貴，我使乜我整啫？你政府我 梗係， 但如果我起屋咧，政府唔會同我整啊嘛。 冇錯， 你個烏溪沙都係咁嘅情形㗎，都後期有鐵路冇辦法，鐵路幫起。你就如果烏溪沙都係一塌糊塗，真係唔係一塌糊塗，嗰、那個都唔係咁明朗嘅交通嚟㗎，因為佢係私樓 私樓多。 政府唔同啊，政府成套規劃去做啊嘛，幾個跨部門咁樣。 如果咁講， 咁你講城市廣場就係、是、我咧就咁嘅，我記得之中咧，城市廣場隔離一座娛樂城咧， 係冇錯， 係啦。 咁 佢真係唔係拎完 啊拎完， 佢真係娛樂城嚟嘅，本來啊， 有戲院噶嘛嗰陣時， 唔住 戲院，又係波樓有遊戲機，咗後生仔嘅喺曬度嘅，就要錢嘅，即係阿 Min 就要錢，唔係社區中心嗰度。咁呢個咧就政府咁呢座嘢， 係 政府噶嘛，係啊房屋署噶嘛， 有波自己啊， 咁啊係第一個。用政府地方嚟整娛樂城，不過而家據我所知就撤咗出嚟啦嘛。即係賣就賣咗出嚟，但係都好似係佢因為黐住瀝源起， 係瀝源尾啊， 佢屬於瀝源噶嘛， 行都行到去啦，嗰條 咪對面嚟啫嘛，係 咯。喂，仲有一樣嘢，我諗起啊，仲有一個頭先我都寫啦，波子機，緊講下波子機，諗下，喂，而家仲有波子機？ 你 阿 Les 有冇打過波子機啊？打過嘅。 你意思指波子機咧，有好多年代嘅，就又最早嘅我哋嗰啲。好簡單，好簡陋嘅又有，後面蹭蹭蹭蹭蹭咁又有。 你喺邊度打先？你講一場啦。 我你講嚟啦，我就最早打就喺麗園啦。 嗯， 就係 麗園。 我最早打波子 一入去左手邊。 係啦，你問我左手邊，你問我最早打波子機就係喺麗園。 後屘改咗做烏龍畫場。 因為我哋後，其實我哋以前咧，嗱，即係講我哋做飛仔或者我哋 原來係飛仔嚟嘅。 童年嘅時間咧，波樓咧。就已經唔係我哋要去嘅地方，因為我哋 你童年都未有波樓啦。 有啲香港波樓歷史， 球室 我哋冇去打啫嘛。 咩？你講下有咩波樓？ 有波樓，最緊係白宮啦，白宮波樓啊嘛，灣仔唔係灣仔啊嘛。 係尖沙咀天星啦， 尖沙咀波樓 係咪？即係咁，星光行下第一間叫咩啊？ 星光行 係嘛？ 仲有一間波齡球場嚟噶嘛？ 仲有一間係咩咧？響加頓對面嗰間叫做咩啊？美國寶啊？美國寶啊，係啊，哇後邊。 唔係呢啲係後期㗎啦。 我後期啊。 喂，我講白宮嗰啲成四五十年㗎啦。 邊度白宮？灣仔。 喺灣仔白宮啊嘛。嗰次你都如果有參加佔中，都知發生咩事㗎啦嗰度。咁誒。 佔中咩？ 咁你好似你哋講起即係講拉少少講啦，就即係童年嘅時間咧，我哋僆仔嘅時間咧，見嘅嘢咧就而家就已經係，譬如我第一次去跳舞啊。幾好似一個鐘啊，咁一跳一場舞幾蚊啊，嗰啲 好開心喎嗰啲時候。 咁啊，嗰陣時就佈滿咗灣仔嗰啲。 哦， 明白。即係我哋細路仔唔好話唔生性啦，咁以前係跟啲師傅咁啊睇咗嗰啲，我跳舞咯，咁你就真係。 唔做咩？ 咁啊，好多時又有繼續啲劉斌揾一集講啦。不過我哋嗱頭先我哋講咁多嘢咧，其實我就諗到一個話題就係我哋現今香港由市政局。 區域城局或者市政局變為區議會嗰個變化，令到我哋個社區咧。所以我成日希望啲即係啲朋友咧要出嚟投票嘅原因咧。嗱、嗯，我知道我今日我寫一篇嘢咧，令到本土化係好興啊！好多人嚟揾我找我負氣，但我唔擔心，因為點解咧？我講出我嘅道理， 相信嘅嘢， 因為我唔介意嘅，因為今日有一個佢好嗨，我同佢講好嗨，對唔住，我同理念唔啱，我 PM 咗佢，我叫佢我哋唔可以喺度講啦，因為你嘅理念同嗱，我哋唔好講呢嘢，就話我認為點解我哋現今細路仔啦，我哋啦，發覺嗰啲設施咧，點解好似走唔得翻我哋想有嘅嘢咧？真係需要舊事啦！嗱，我要大膽話佢咧，點解我咁講咧？譬如我攞一億出嚟。或者再講個現實啲嘅例子，就係、是、避唔到雨就避雨亭。咁你嗰啲錢咁大嚿，原來咧係我哋投票。我如果上禮拜有聽遊走時代嗰位阿長哥咧，好清晰啊！你哋有機會聽翻。事實我哋而家陷於一個咩環境咧？就係、是、我哋冇得投票。我哋有投票，但我哋投唔到我哋想投嘅人，而係幫我哋去做某啲嘢。咁所以咧。其實就要賴啦，我哋唔積極投票啊，或者我哋冇登記啊，諸如此類。咁我哋細路仔嘅時候，點解可以講得出咁多？就算圖書館啊，各方面都有，好多嘢都有。就係、是、我哋當時個市政局會做好多嘢。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落咗去區議會就有政治性嘅啫。佢話唔係政治性，唔好呃我啦，大佬。你就一定係跟住你嗰啲去行噶嘛？ 我梗係啦。 你喺個 post 咧 ，Facebook 我見到你 post 就話以前個政府點點點話會 training 你。我諗起一樣嘢，頭先你講你一模一樣，我正正就係食住呢個話題講咩咧？就係、是、以前個政府係真係會為民去做嘢，而家嗰個係根本就好多係政治目的，係做咩咧？而係俾嗰班建制派。起一啲避唔到雨嘅避雨亭，又或者起一個類似天安門廣場嘅物體，使、 啊、 幾億，然之後跟住啲 整個噴水池啊！ 喂，仲有嗰啲所有嘅投票係閉門嘅，跟住咧仲要判翻俾自己人做。喂，如果你都覺得咁樣投票，即係咁樣做區議員係冇問題嘅話咧，咁即係正如我唔講啦，咁啊一啲 well educated 嘅人都話梁振英冇問題，冇貪污，又話香港建制派飲下鹽水冇所謂啫，可能我哋飲咗幾十年咧。咁如果你覺得咁真係冇問題嘅話，咁我亦都冇嘢好講。不過我都會呼籲我自己身邊嘅人，唔好理你投邊個都好。今個禮拜日 點解我哋即係我哋少少叫感觸啊？感觸就係頭先你講咩訓練咧，我冇人估得到我哋做監獄處嘅人咧，會咁多 course 喎。我清王喎，我哋係乜都識嘅，因為嗰陣時英國政府係抌好多錢去訓，即係佢唔希望你唔識啊嗰樣嘢，咁就會抌好多錢啦。甚至英文，sorry， 喂，你識咁多，咁你真係做唔到奴才嘛？ 咁好啦，變咗問題咧就係話，就算現在我哋嘅政府唔係喺我哋嘅態度角度諗嘅嘢嘅時間咧，好多嘢我哋見到啲嘢咧係放棄咗喺度嘅。或者是我哋想做是冇得做的真因為我哋口講不是政治化，其實是政治化咗， 都不得了， 係咪？咁所以好似佢整個噴水池，你整嚟做咩？好多時有啲，即係我成日都講，頭先我哋講翻咁多童年嘅嘢，有時去到真係零頭咁冇曬嘅，點解啲嘢咁？ 佢就想你唔記得，同埋咧，我都成日都想畫一個圖出嚟嘅表咧，就係咩咧？就話其實政治點會唔關你事咧？好多人話政治唔關你事，但係你諗下。你投咗一個建制派出嚟，到有一日，好似你話鹽水事件要投票嘅話，失蹤或者棄權或者投反對票唔查，最嬲尾受害嘅係你哋。即係衰啲講啊，我成日都專登講反話，我曲到完又咩咧？關我鬼事咩？我見到邊度有鹽水，我搬走咯。我搬到一啲地方冇鹽水為止，我就總唔信香港某一笪地方一定係冇鹽水，即係唔會冇即係冇事嘅。我一定係搬到啲冇事嘅。 咁希望大家星期日 一定要投票， 一定要投票啦。同埋記住啦，即係一定唔能夠俾建制派你唔投票唔緊要，你唔好去影響人哋咯。 啊，仲有啊， 你叫人哋唔投嗱，我本身咧我就我唔中意叫人哋唔好投票嘅。即係你唔投你嘅自由，對唔住，我唔可以強迫你。有時係票你投，但你唔好話喂，你唔好投啊，你投啊啊老土咁樣嗱，我對唔住，我係好反感啊，對，因為點解咧？就係、是、講我自己嘅區啫， 我個區係民主黨嘅，咁我憎民主黨憎到出曬名嘅，係人都知道我好憎民主黨，但我呢次我都會投翻票俾佢，因為我憑我啲朋友啊街坊話俾我聽， 對家係啲 唔係佢做得好，佢做得好。首先佢做得好，第二，如果我哋唔投票佢咧，就會俾對家 攞咗， 再攞埋。咁已經赤化到咁嘅時間，大家成日喺度信咩大陸人啊咩赤化，係我哋將票令到佢赤化喎，好似。 系， 佢越嚟越多嗰啲人咁咪赤化咯。佢識食市場，我哋食唔到噶嘛，我哋食唔到嗰啲市場，係咪啊？即係你睇元水就知啦嘛。元水我有去參加過幾個晚，我一睇就知啦。你已經係即係唔好講啦，呢啲係政治嘅。但我希望大家記得禮拜日一定去投票。 你哋都講到政治。 如果咩啊？OK， 呼籲下身邊嘅人投，無論投咩都好啦。咁多啲人出嚟投票，用自己嘅腦袋。嗱，仲有我都呼籲下啦。如果你見到啲嗱掌心雷啊，啲肉酸酸嘢咧，影低佢。然之後咧 po 上嚟，等佢贏都贏都冇咁光彩，好嘛？喂，咁下個禮拜又有另一啲題題目喎，我哋其實嚟緊有幾個啲重量級嘉賓會嚟再嚟，咁啊，到時 Edison 我哋再嚟個舊市好啲。今日多謝曬 Mars。 OK，OK， 拜拜， 拜拜。 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ison 三六零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